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欢迎大家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也非常感谢你花一年的时间让我来陪伴你们一同成长。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设计了不同的课程形式，有我的迷你课，围绕着唤醒、疗愈、创造这三个主题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和体悟。有我和蜂巢音乐合作的心灵音乐会，另外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的郭怀慈老师为大家引领冥想，他优美动听的声音配上非常好听的冥想音乐，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难忘的冥想体验。此外，我也会在这一年当中与大家分享我的读书心得，带领大家一同来读十本好书。今天算是我们正式开始的第一课，在前面两三堂的预备课当中，我跟大家谈到了关于唤醒这个部分重要的一个概念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被一种所谓的模式控制，而每天工作生活都在这个模式的掌握之下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活出自己，有的时候甚至是跟自己作对的，让自己的生活不好过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唤醒它，看见它，疗愈它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创造我们想要的最佳生活状态的。我就看过一个案例哦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小时候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但是他的母亲从小对他算是相当的刻薄，比方说父亲送他去一个贵族小学，但是呢，学校如果要求要收班费啊、捐款啊，他母亲是一概不给的。同学们都会带着丰盛的午饭，而他的饭盒里面带的菜就非常的简陋。有的同学穿皮鞋，他妈妈就给他穿塑料鞋，还说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就只能穿这个，我们家就只有这个。后来他长大了，但是母亲在他相当年轻的时候过世了，当时他是相当震惊的，没有想到妈妈那么早就会过世，而母亲交代他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他却没有做好，因此他觉得自己很不上心，对母亲有相当多的悔恨。从此以后，他对自己就非常非常的小气刻薄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的财富不断增加，变成一个小富婆了，可是他对自己的刻薄小气，我们朋友看了都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们都试图劝告他，你又没有小孩，为什么不花钱呢？这些钱你留给谁呢？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？可是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转变他的观念，他不能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他活在母亲的诅咒之下，他以这种方式来纪念他的母亲，并且以此来赎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以某种方式在纪念我们儿时的一些行为，而且把它保留下来了？没有想到，这些行为和想法在儿时的状况可能是有利的，可是我们现在长大了，环境不一样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带着这一套的枷锁在我们身上，让它来限制我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？所以说，让我们无法真正快乐幸福的原因，都不是来自于外境，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想法。就像前面我说到的这个朋友，其实他自己一个人有那么多的财富，他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每天过得很开心，可是他却对自己非常的刻薄，让自己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。我们在旁边觉得他很委屈，可是他自己却甘之如饴。也许你会说，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的，他不以为意就好了。可是我会觉得他没有活出生命的最高潜能，没有去享受真正生命能够带来的喜悦和快乐。因为从旁边看他，他并不是不享受美好的东西，只是他太小气了，太不愿意花钱，每次花钱都觉得愧疚。 因为他对母亲的愧疚感是一直在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人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你才能够进行所谓的修行，才能够成长。很多人问我什么是舒适区，其实这就是舒适区。我的这个朋友，他的舒适区就是小气刻薄自己，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，尤其是出国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中转，他就一定不坐直飞的，要停一站。而且在国内航班的时候，他一定也要订最早或是最晚的那班飞机，因为这些航班最便宜，可以省钱。这就是他的舒适区，因为这样做起来他最熟悉，他最不觉得愧疚。可是如果他能够克服自己对母亲的愧疚感，看到他其实有权利去享受他辛苦挣来的财富，享受老天给他的这份恩宠，那么他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，他的朋友会更多，他会更开心，不会越过越孤苦，越过恐惧越多，把自己完全缩在这个甲壳里面，真的就像手脚被绑住了一样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小时空修心课里面，我就邀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种模式或是观念，把你束手束脚地绑起来，让你无法发展你想要的生活，无法活出真正的自己，也无法为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和快乐。也许是一个自我束缚的观念，也许是自我批判的一个评价，也许是小时候大人灌输给你的一些老旧的陈腐的想法。现在在这个小时空的静坐当中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见他们，借此来唤醒我们自己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